流沫同一跌而流至三跌，咁啊變咧就係變少為多啊，咁啊由十二咧就變成呢個千二個網數，咁啊就流變就三跌，第一十就八千啊，咁啊初一跌就如上所講，以方跌三世成十二。以三世接四方，又是成为十二啊。咁啊，第二跌若就为以世嚟嘅接方，咁啊，每一方咧都有十个三世。嗱，咁啊，三乘以四十啊，就系成为八二。咁啊，若就为以方嚟嘅接世啊，每一世都有十个四方。咁啊，三乘四十啊，咁啊，亦都系成为八二。咁啊，第三跌咧，咁啊，若就为以世嚟嘅跌方，咁啊，每一方就有八个三世，咁四乘三百，咁啊，变成千二。咁啊，若就为以方嚟嘅跌世啊，每一世有八。个四方，即系每一世有一百个四方，咁啊三乘四百啊，咁啊亦都成为千二。咁啊现在呢个文中里边讲，咁啊一十八千就系略去呢个二数啊，咁啊成为一个整数，咁啊只系说一十一百就一千，咁啊应该个足数咧。就是十二、八二、千二，咁啊呢个数目啊，就系由呢个妄心之势与呢个妄色之界啊，咁啊彼此相接就成呢个千二个妄数。咁啊偶益大师咧，在呢个文句里边啊，佢就另外咧解释呢个三跌嘅理由。嗱，第一跌。就是三四或者四三都成为十二啦。咁啊，第二跌咧就是四方中嘅七世，每一世啊各具十八界，咁就十二就成为八二啦。咁啊，第三跌咧就是世界的各具十界，咁啊就八二十就成为。千二百，所以下文话呢个二根文里边啊，佢话默容能够十方三世啊，就一切世出世法。我话总括就始终，我话六根之中各各功德就有千二百，只就属于别而别上嘅第二波。佢話若世界妄數就係以力六根，就係若呢個眾生嘅世界以力呢個六根啊，一一都有千二百個妄數，咁啊又分為兩科，現在初一科名性本圓融，就係話六根係為自一心啊，所以六。根之性本来就是圆融，咁啊六根功德，咁啊亦都得以平等，本来个个都具足一千二噶，佢话各个功德系有千二百，佢话总括就始终，嗱始就属于眼根啊，咁啊中就属于耳根啊。咁啊，即系六根由开始嘅眼根，力呢耳鼻舌身，而至到最后呢个耳根，咁啊总括由此眼根而到最后嘅耳根啦。咁啊六根之中啊，咁啊各个功德就有千二百，就系话呢个六根嘅功德咧，咁啊应该咧就各个都有一千二百。就无有呢个优劣嘅，咁啊结明呢个六根，虽则系迷真起妄而有啊，但系再妄就行真喎、哦。 所以六根所具的功德呢，应该是各国都具足1200功德呢，是平等的无二。那阿难的以服于众，就是恰定优劣，只是属于药世界的妄造啊。以力六根的第二科，就名用分优劣。咁啊，论佢呢个用呢，就是有呢个优劣之分啊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一科佢嘅总名就是六根之中，你应当审定啊，边一根就比较咧系优正啲，咁啊边一根咧就比较暗劣啲。咁啊，但系上文都话六根功德既无优劣啊，咁啊何以始终有劣啊？有呢个优劣咧？所以始终咧就若呢个迷慧之中而讲。所以呢就有这个优劣之分。如果说这个像重一点，这个用就比较劣了。如果这个像轻一点呢，这个用就来得优。所以现在佛呢就教阿难，他于这个六根之中啊，要审定一下，哪一根就来得优啊，边一根呢就来得劣，以便呢选择啊一根比较是优的作为这个修行的下手方便。这鱼眼就观见，这后暗的全明啊，这前方的全明，后方的全暗，左右旁观三分之二，统论所作功德得全，三分的圆功，一分的无德啊，当先眼为就百法功德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明用分优劣嘅第二科，明话叫做别字，就系分别开示六根功德啊，呢个优劣之上。咁啊，又分为六科，现在初一科就明呢个眼根相啊，就系明呢个眼根嘅作用，以及咧呢个眼根嘅形象。都话鱼眼就观见，嗱眼啊就以观境观见为其功能啊，咁啊亦都以呢个观见咧就为其形象。后暗是前明，能眼就是在面前，那么完全是能见呢，所以说叫做前明。那么后面呢就完全就不看得到啊，因为后面是没眼的，那么看不到呢，所以呢就名为叫做暗了，那么就后暗。前面看得到的啦，就叫做全明。佢话前方就全明啦，因为眼响呢个面嘅前边，咁啊眼响面前边啊，咁所以眼前咧就完全就见得清清楚楚，咁就叫做全明啦。嗱个后方全暗啊，嗱咁啊背后因为无眼，咁啊睇唔见喎，所以话就叫做全暗啦。左右旁观的三分之二啊，就是说1200功德里面，咁就分为四方，咁啊每一方就有三百，咁现在话全方全明，嗱咁啊就具足三百咯，嗱咁啊后方咧就是全暗啊，咁啊睇唔到啦，咁啊冇咗呢个功能啦喎。咁就缺少咗三百功德啦。咁左右旁观就三分之二，嗱咁如果左有三分之二百，右啊旁观咧又有三分之二百，咁加埋咧就只有400嘅功德。 嗱，咁啊加上呢個前方全靈嘅三百啊，咁啊等於話咧，只係得七百功德。但係我哋下文之事啊，啊當之眼為八百功德。咁啊，既然始終啊有七百功德串起嚟，咁啊下文之事咧就話佢有八百德，咁啊呢個數目咧就唔相符嘅，所以始終咧。呢、这個左右旁觀三分之二啊，咁啊就應該咧就改，佢話左右旁觀三分之中有二分半，即係左嗰一段旁觀就有二百五啊，右旁觀呢一方面咧，咁啊又有二百五，咁合埋就五百。咁啊，加上呢個前方全靈嘅三百，咁就合乎呢個八百呢個數目啦。咁啊，望於呢個千二百功德呢個耳根咧，咁啊，説明呢個眼根嘅功能啊，就比較劣。咁啊，上咧就個開示呢個眼根嘅形象與共作用。咁啊，統論所作就功德不全啊。咁啊，總而論之，呢個眼根嘅作用唔得完全，咁啊顯示佢呢個作用就來得劣。佢三分地完功，一份就無得啊。咁啊，論佢全功，則有三分。咁啊，如在眼根啊，三分之中咧，一份咧就係無得，即係冇咗呢個功用。咁啊，始終呢個三分咧。就當然以呢個四百就為一份啦，所以話當之眼為就八百功德啊，咁啊千二百功德中，嗱後方全暗，咁啊少咗三百啦，嗱咁啊左右旁觀，左與共右每一方缺少咗五十，咁啊加埋就少咗一百，咁啊一共啊少咗四百，所以結文咧就當之呢個眼根。就只有呢個八百功德，咁啊屬於判定，咁啊亦即係結時眼根只有八百功德。佢如以周聽，就十方無為，動若以搖，即淨無邊際啊！當知耳根圓滿係一千二百功德，此就係結時嘅第二科，明呢個耳根相，即係耳根嘅形象。佢話耳以周聽，嗱聽咧就係耳根嘅功能，咁啊業係佢嘅行相啊，咁啊四方八面，你只要有音聲啊，咁啊佢能夠聽得到嘅，咁啊佢哋耳以周聽啊，呢個耳咧，咁啊周圍四方八面有音聲之時，佢都能聽得到，佢就十方就無為啊。所以下文講咧，十方區的古，十處一時聞啊，絕無有一方係為得錯漏嘅。咁啊，十方嘅無為，個動若嘅耳搖啊，咪動就係講有音聲嘅時候，咁啊佢就動。耳咧就係近啊，搖咧就係遠，就係話有呢個動嘅音聲嘅時候。咁啊，呢個耳根咧固然近嘅音聲佢聞得到，即使遠嘅音聲咧，佢亦都聞得到啊。咁啊，佢就動嘅若耳搖。佢話靜無邊際啊，嗱靜就冇音聲咧，就叫做靜啊。咁啊，點叫做無邊際咧？嗱，咁啊，例如我哋喺寶蓮寺，咁我哋即係講經咧。咁如果大家冚唪唥都唔出聲啊，咁連我都唔開口講啦。咁乃至到外邊啊，整個寶蓮寺個範圍，無論狗又好，人嘅音聲又好，冚唪唥冇曬聲。咁當然就好靜啦。咁呢種靜嘅環境咧，係冇呢個邊際啊，冇呢個界限嘅。當然佢亦都能夠啊。聽得清清楚楚，咁啊，説明呢個耳根啊，十方嘅動相有音聲，以共十方嘅靜相啊，係冇音聲， 都即皆失明。咁啊，説明啊，呢、這個以真嘅來德猛利啊嘅來德幽靜啦喎。所以結文呢，就當知以真嘅圓滿啊，1200功德，咁啊一啲都冇欠缺。嗰個預備嘅咒文就通出入息，佢有出有入啊，就易缺中交，就嫌於地分三分缺一，當知地位就800功德。以就別字嘅第三科明呢個地根相啊，就係説明呢個地根嘅行相，咁啊亦都説明啊呢個地根嘅作用。不如地嘅修文，嗱咁地咧，佢就能够闻呢个香臭啊，所以地能嗅闻香臭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地嘅功能啊。咁啊，亦即是系呢个地嘅行象。佢话通出入息，嗱咁啊，地根咧唔单啊能够闻呢个香臭气啊，咁啊亦都咧通于。这个出入的气息即是呼吸啦，咁啊一呼就一吸嘛，吸就叫做入嘛，我哋呼即系喷咧，名为叫做出。佢话有出就是、有入嘛，咁啊呢个地根能够将身体里边嗰啲俗气、嗰啲废气啊，咁又放出去外边。咁啊，第二都能够啊。将外边嗰啲新鲜嘅空气咧嚟到吸呢个内脏里边，咁啊佢哋有出，咁啊亦都有入，就而缺中焦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鼻，佢出气之时，佢唔能够即刻咧系吸入，咁啊一定咧要停一停，咁啊然后先至可以吸入。嗱，咁佢吸入咗之後啦，佢唔能夠即刻咧就呼出啊，咁啊佢亦都要咧停一停，咁啊然後先至可以呼出。咁啊，既然吸入同埋呼出啊，佢呢個中間咧一定要少少地停一停。嗱，咁啊呢個中間少咗。一阵间要停一停，要少少停一停咧，咁啊佢呢个功用咧就缺少咗一份啦，所以话言于地根啊，就三分缺一，此咧属于练啊。嗱，咁啊出息即系喷气啦，咁啊有400功德。嗱，咁啊佢吸入嗰阵时，咁啊又有400功德。咁啊，共成就800咯。但系嘅中间啊，即系一呼一吸要停一停，咁啊，嗰次就少咗400功德啦。咁啊，在呢个1200功德之中，佢呼出有400，吸入有400，咁啊，共成800啊，佢就少咗咧一份，即系中间嗰次接连唔想要停一停。咁啊少咗400功德啦，所以在呢个1200功德之中咧，少咗400，实际上就得800啦。所以话当知地位就800功德啊，只就明佢呢个作用咧就来不劣，咁啊亦系咧结时。佢话如是就宣扬，个作诸世间就出世间事。佢言有方分，就理无穷尽啊！当知舌根就圆满1200功德，只就别是个第四科明呢个舌根相。咁啊，前五句就系明呢个功用超胜啊，后个三句咧就系别是。嗰个意思就宣扬嗱，咁啊舌根咧就有两种功能啊，咁啊一种咧就能尝一切个味道。咁啊，第二種咧就係講説話，咁啊，揚味呢個功能咧就比較劣啲，要合時嘅方覺啊，即係嗰啲味道咧唔能鹹淡、甘辛、酸甜苦辣，你要來到我哋嗰條舌根嘅樹咧，合到你嘅舌根啦，佢先至知道佢係乜嘢味道。 咁啊，而嗰個啲味塵啊，一切嘅味道咧，佢離開呢個舌根啊，等於話咧冇呢個味道到呢個舌根之時，咁就唔知係乜嘢味道，所以就比較個作用就係劣。咁啊，現在我哋所講嘅咧，就係、是、在呢個説話呢一方面啊。佢呢個功能就比較優勝，點解呢？嗱，佢話盡諸世間，就出世間智啊！嗱，世間智就係通呢個諸子百家功巧技藝，所謂衣足精上。咁啊，若是話出世間智咧，例如我哋説呢個傳教三聖人，所謂説呢個原生之法係無常苦空，不性無我。若是離根者，說呢個原生無性，當體即空啊！咁啊，若是話對呢個上上意嘅人咧，就說呢個萬法為心，所謂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塵就因心成體啊！咁啊，就所說就包括世法，已經出世法咯喎。咁啊，言即係有方法啊，佢所講呢一句説話咧。咁咪有呢個限量嘅，咁咪一句一句咁咪講出來，咁咪有個限量，等於話總有停止唔講咧。但係理無窮盡啊，例如佢講真言，咁啊嗰陣呢個佛性啊，咁啊佛性無形無相，係盡虛空遍法界，當然係無有窮盡啊。又話我哋呢個真如佛具足無量無邊嘅清淨功德啊，咁啊亦都係理論啦，無窮無盡。咁啊，既然佢在呢個言説之中啊，佢所傳呢個妙理咧，就係無窮無盡啊，所謂盡空遍界，不可思議嘅。咁啊，當然佢呢個作用就來得優勝啦。所以話當知舌根啊，就圓滿一千二百功德，佢就屬於咧啲字，亦都説明啊，佢嘅舌根呢個作用係來得優勝。咁啊，如身嘅覺觸就即於為信，合時能覺就離中不知，離一合相就現於身根，三分缺一當知身為就八百功德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别字嘅第五科啊，明呢个身根相，佢话如身就觉通，嗱身咧就能够觉知冷暖杀滑痛痒为佢个功能啊，咁啊亦都说明身根咧能够觉出一切冷暖杀滑就为佢个行相，佢话如身就觉通啦。嗰個即於為信啦，咁啊身根呢個功能，佢能夠識別呢個為嘅境界，或者咧係信嘅境界。嗱，咁乜嘢叫做為信咧？例如天熱，咁啊已經咧係夠熱嘅啦，32度、33度，咁啊偏偏啊冇雨落啊，而且仲太陽當空天，咁啊熱上加熱啊，咁啊屬於當然就違背啦。咁啊，如果熱天啊遇到呢個涼風啊，咁啊或者入到呢個冷氣房裏邊咧，咁啊當然係比較順息啲啦，涼涼快快消除呢個熱惱啦，咁啊叫做順啦。嗱，咁啊如果冷天咁夠凍，突然間再落幾尺雪啊，所謂凍上加凍。咁就叫做違啊，係違背自己嘅心意啊！即係越來就越凍咯噃。咁啊，如果寒凍嘅天時，咁啊突然間遇到啊太陽當空，咁啊當然就係暖和啲啦。咁啊或者咧，你入到個房間有暖氣啊，咁啊呢個寒凍就冇咁緊要啦嘛。咁啊當然比較嚟得順暢啲啦。咁啊叫做順，佢話即依就為順意境。咁话合时就能觉啊，佢离中就不知，咁啊呢个冷烈促尘，为顺嘅促尘，佢合身之时，佢就能够觉得乜嘢叫做为啊，乜嘢叫做顺。咁啊，如果呢个促尘离身之时咧，咁就完全就唔知啦， 咁你覺得時進民國啊，離中就不知，所以離一就合章啊，話離時不知，咁就少咗一份功德，咁啊佢就離一。佢合嘅時候，即係促神合呢個真根之時，能夠知得佢為以奉信啊，咁就有兩份功德，咁佢就合章。咁如果將呢個1200功德分成三份啊，咁啊離時少一份，即係促行離真根之時少咗一份功德，咁啊即係少咗四份。咁啊呢個促行合身之時能知為以共信啊，咁啊有兩份咯喎，咁啊一份係四百，咁啊兩份咪就共成八百啦。所以話當知身為就八百功德啊，咁就顯呢個身根嘅作用咧就來得滅啦。個如意嘅脈用十方三世係世間世出世法，個為正與凡無不包容，盡其危制啊！當知二根就圓滿1200功德，此就係別字嘅第六方明呢個二根相。說明呢個二根嘅行相啊，以共佢嘅作用，佢話如意嘅脈龍啊，意就屬於呢個心法，係無形相啊。脈龍咧就説明呢個二根，佢又唔睇色，亦都唔聞音聲，亦都唔講説話。咁啊，因為二根係屬於心法啊嘛，所以佢就唔見色，就不聞聲，亦都唔講話。但係佢能夠脈。言容受一切法，就是显这个二根的功能和他的行相，他说如意的脉容，这十方三世就是指这个凡圣同居土，所谓一切世间，他说出世间法就是指这个方便有余土和实告庄严土，属于出世间法。咁话为正嘅语凡，咁啊正就出世嘅四正法，就系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咁啊出世嘅四正法啦。咁啊凡咧就系凡夫，即系六凡法啦，就系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人、天、阿修罗，佢就目不包容，都尽其危制啊，只就直明呢个意根咧，呢个作用大。不管他是出世家的正人法，入世家这个六凡法都能够是包容，说明这个意根是片言一切时处，亦都片言是一切法。那么意根虽然能够容受如许广大的境界，但是必定要这个前五根经历过之后啊，先至能够容受。我话当知二根嘅圆满1200功德，此就系总结。咁啊，二根既然系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为正与凡，都无不包容啊，而且能尽其危制。咁啊，当然呢个二根嘅作用就来得优啦。所以話應當要知道二根咧，就係圓滿具足咧，係1200功德，無有欠缺。嗱，咁啊，將來咧就係佛啊，係為阿難，咁啊分別呢個六根咧，就有呢個優劣不同。咁啊，以便向下咧，就嚟到揀選於呢個六根之中啊，選一根咧，所謂共足啊。圆满1200功德嘅嚟修咧，就比较咧系直接。佢话阿难，佢话如今欲亦生死欲流，反龙流根就自不生灭。当然此等六受用根就随合随离，随心就随浅，随为圆通就随不圆满。我话若能于此就自然通根，亦比无此力即往月流得尽圆通，与不圆根地日结相配。 我今就避免六间圆明，本所功德就数量而已，随与长集，其可入者就唔当法名，令以增进。佢十方如来以十八界一一修行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，于其中间嘅亦无忧虑。佢话但以下列就未能于中，原自在位，故我宣扬令但于一门深入，入一无妄，比六之根就一时清净。咁啊，此一大段经文就系自化嘅大第二科，佢就正劝长泽降伏合依解缘，就系佛劝阿难于呢个六根之中，要详详细细咁啊拣选一个圆通根为下手方便，咁啊依此一个最圆最通之根嚟修，就能断烦恼，咁就合上文啊。所谓依得呢个结之根源啊，然后先至可以解结嗰个譬如一样，就系你欲想解呢个烦恼结，你应该就响呢个六根中咧去解，但系六根之中唔容易同时啊嚟得下手收集，所以呢个六根之中咧，就选一个圆通根嚟修，因为依呢个一圆通根嚟修啊，与呢个不圆通根啊比起嚟比较一下咧，佢呢个功同呢个时间啊系有日夜相对嘅唔同，所以我哋就要选择一个圆通根嚟修，咁啊又分为两科啊。现在初一科就是劝简略明，就是劝阿难等啊，依呢个六根之中，咁啊拣选一个圆通根，佛呢为佢约略呢嚟到发明一下佛或阿难，就以金玉亦生死欲流嘅反同流根，自不生灭，只就佛按其请意，即系上来你阿难问佛啊。个云何结伏囚息攀缘，不破罗尼就入佛之见，所以佛话你现今咧就欲想啊逆呢个生死嘅欲流，即系逆转啊呢个生死欲流。嗱，生死就属于果报啊，就属于个苦谛；咪欲流咧就属于呢个因，咁四谛之中属于十谛。咁啊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总之在一生死中流转嘅众生，咁啊冇一个咧唔怕苦嘅。咁人人都怕苦，就喜欢安乐，所以终日忙碌咧，佢都系想安乐。咁啊，即使系一个出家人，佢修行终日咧念经、拜佛、布施、结缘啊。咁啊，亦都系专心一意啊！咁啊，唯求达到咧，系离苦安乐。但系一切苦之中咧，咁啊，论佢最痛苦而最剧烈嘅，唯有呢个生死咧系痛苦。因为每一个人就梗系有生，咁啊有生就必定系有死。咁啊，在呢个一其生死之中咧，咁亦都包括老啊、病啊、水火啊、风灾啊、呢个黄难啊、打仗啊、贼难啊，种种嘅灾患。咁啊，乃至到最后要死啦，走入百苦交煎，都最极痛苦啊，就最极恐怖。所以现今你安系因人请佛开示，点样嚟接驳啊？这个往昔这个攀缘，无非呢就是想啊逆转这个生死欲啊。那么一切众生都是顺住这个生死欲流，即是说六根啊就常常随这个六尘流转。那么六根既然随六尘流转就攀缘六尘啊， 就是起这个贪嗔痴作杀度人业，那么由业而受这个苦报啊，那就非生死就易生死。那么现在欲想脱离这个生死呢，就应该就要逆流。那么怎样就逆流呢？就是将这个六根啊，就反照自心，不随于这个六种尘境，所谓眼不随于这个色尘，耳不随于这个音声啊，乃至这个意根啊，不随于这个法尘。那么六根啊，不随这个六尘转，不攀缘这个六尘啊，咁样咧就叫做咧系逆流啦。咁啊，现在话欲想逆死呢个生死嘅欲流啊，你就应该要反穷流根，即系应当咧要观察眼呢个见性从何生起咧，作何体相咧？咁啊，佢住于何处咧？佢点解会随啊呢个色尘流转呢？那么眼根如是作观啊，那么我们又观这个耳根的闻性又从何生起呢？那么又住于何处呢？那么为什么这个耳根啊会随这个音声流转呢？那么乃至到观最后这个耳根的知觉性啊，亦复如是，观这个耳根的知觉性是从何而起，它又住于何处啊？那么何以这个意根啊会随这个法尘流转呢？那么如是于这个六根之中啊，一一反观寻究啊，就名为这个反穷流根。那么如时时都如是作观，你就好容易狂正切即菩提，就证这个不生灭。所以烦恼经话，他说无量见佛求心故得菩提。那么现在反穷流根，那么即是是求心，那么一切众生，那么由于他不求心故，那么随顺这个六尘流转，那么就成生死了。咁啊，若是话佢反穷流根啊，咁心不随尘转，咁啊自然嘅自然就清净啊，乃至到自是不生灭。嗱，例如呢个耳门圆通，咁样嘅初初咧，咁啊依呢个耳根嚟嘅修行，所谓初依闻中入流亡所啊。咁啊，若是话入流亡所啦，咁啊就说明呢个耳根嘅闻声啊，就唔随呢个音声呢个声尘转，就系反闻自性啊。咁啊，最后而超越就制出世间而得证菩提。所以始终啊，佛就开示阿难，佢话耳根嘅欲亦生死逆流咧，你就要反穷流根啊。咁啊，六根唔被呢个六尘转，唔攀缘呢个六尘啊，咁啊反观六根之性，你就可以自不生灭。此就答阿难说文问啦，个云何之佛求的攀缘得陀罗尼入佛之见？所以佛呢就同佢讲，你要反穷流根，先至可以说服。咁啊，往昔呢个攀缘心啊，而自不生灭，得到进入啊呢个佛之之见。不当然此等嘅六受用根啊，嗱六根就属于果报，佢就能够受苦受乐。嗱，例如眼就受呢个色烦，耳咧就能够受呢个音声，目眼啊有物都不能见，如果冇耳咧，咁啊有声亦都不能闻，所以六根咧名为佢就受用根。咁啊，现在佛话你应该要啊详细验一下，咁啊此得个六受用根，一随合就随离， 咁啊教佢於呢個六根之中要審驗邊一根係合時有用啊，咁啊邊一根咧就係離時有用。嗱，例如舌根同埋身根咧，咁啊舌身舌根咧不合嘅時候先至有用，即係嗰啲未曾要合到呢個舌根，嗰啲促層啊要合到呢個身根咧。嗰陣時呢個舌身耳根咧，先至生起佢呢個作用。嗱，咁啊耳、眼、鼻、耳呢四根咧，就係離時先至有用。咁啊，佢就垂合係垂離。咁啊，垂心就垂淺啊。嗱，邊一根個作用來得深，咁啊邊一根嘅作用啊就來得亂，係來得淺咧。例如呢個耳根、舌根、耳根、此三根咧嘅功用就來得深。嗱，眼、鼻、身呢三根嘅功用啊，就來得劣，就來得淺。咁啊，最為圓通啊，咁啊邊一根咧係最為圓通咧？嗱，例如耳根、舌根同埋呢個耳根啊，咁啊上文六根功德中。就是讲这个耳根、舌根、耳根啊，各个都是具足1200功德，当然咧系圆满，就而且通啦。咁啊，因为耳闻音声嘅时候啊，能够隔换听音响，都下耳俱可闻，当然佢又圆就又通啦噃。嗱，例如舌根，咁啊，佢讲说话之时。虽然是有他这个界限，但他的言谈之中他所包含这个理论是无穷无尽的，那当然他就是圆而且通的嘛。那么这个耳根细出细发，为正耳凡都无不包容，所以这个耳根也都圆满而且通，他说最为的圆通。咁话谁不圆满，即系边一根啊唔得圆满嘅咧？嗱，例如呢个眼根、鼻根同埋身根啊，咁啊上文呢个六根功德中咧，佢只有800功德，咁啊当然就冇咁圆满咯。咁话若能依此就自然通根，就话你阿弥依呢个六根中。若是话能够悟到一个圆通根，嗱，例如耳根闻性啊，具足圆通常三根法，乃系最圆，系最通嘅。咁你依此呢个圆通根而修咧，咁就比较直接啦。